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咧，系各位咧吓继续加入嘅。咁啊，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咧，似乎系一个不成文嘅，就叫做啊，系无处不旅游吓，亦都咧系同时咧有一个叫无处不国安。咁自从呢个食环处啊，系转身为一个叫香港国安处嘅 B 队咧，系横扫啊，系香港所有嘅食肆咧，系一旦发现有冒犯国家安全咧，即刻钉牌，相关人员咧一抽二楞咧。是要蒙受失业的惩罚之外呢，咁呢个立法会嗰90位啊，是平时的专业吹水人员呢，亦都呢是好得闲喎，或者呢是好忙碌喎。咁呢个特区的所谓的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就在立法会嗰度呢就举行会议，就讨论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的规管同埋处理牌照续期事宜。多名议员呢就指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应该鼓励电视台制作咧，系更加软性以剧情嘅方式推广国安相关知识。亦都有议员咧就话，本地嘅电视台嘅英文台咧系未能澄清外国传媒对中国香港嘅所谓嘅抹黑，就建议咧制作多啲英语节目，向外国旅客咧就讲好香港故事咁讲，系嘛？但系呢班议员七嘴八舌咧，啊，似乎啊，中国香港特区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咧，就觉得有少少反感吓。佢咧就话，免费电视嘅主要客源咧系本地客群，即系咧系驳斥呢啲议员啊，就要求香港嘅电视台嘅英文台啊，系要制作多啲英语节目，向外国旅客咧系讲好香港故事之说。即系连副局长都觉得呢啲嗡嗡声啊，咁嘅所谓嘅议员嘅议论咧，系有啲烦啊，系嘛？好啊，咁啊，即系呢个本地啊嘅电视台嗰个英语频道，即系个明珠台咧，近日亦都有议员话，仲有冇必要啊？系设立英文啊，系英语嘅电视台咧，系嘛？明珠台有冇啊必要实继续存在落去咧？点解唔改为普通话呢？所以呢啲咧系完全系自相矛盾嘅。系一方面有啲亲中爱国嗰啲就话取消啊香港电视台嘅英语频道，改为全普通话，系嚟到推广咧中港嘅一体化。另一方面咧，有一啲议员话吓唔得，嗰啲英语频道咧系要加强啊，系英语嘅国安教育性嘅节目，系嚟到令到嗰啲外来嘅旅客咧系嚟到香港咧。是知道香港是一个无处不国安的安全之地。那到底电视台应该保留英语频道啊，定是应该取消呢？是吧？定是电视台到底怎么经营，是不是要靠立法会的广播事务啊委员会的专家去教啊，这个无线电视的老板是不是叫上海文传啊，是吧，叫黎瑞刚啊。 是啊是啊。 是吧，你不如呢你去教呢位黎瑞刚点样 run 啊，那个香港无线仲好啦，是吧，因为呢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呢是最新录得啊，惨喽。那个亏损呢是去年啊就是有差不多成五亿的。喂，无线电视在黄金时代每年啊那个收益啊那个盈利啊是高达咧15亿又试过，17亿又试过。一旦咧系由中国嘅上海资金咧系收购之后咧 ，TVB 搞到去年嘅亏损咧系有成5亿。据说咧就今年咧系会咧录得顺利，到你录得顺利嗰阵时先讲啦，啱唔啱啊？系嘛？啊咁嗱，而家你叫啊无线电视为首啊，佢一个明珠台，你叫佢咧一系执咗个明珠台改为普通话。一系咧，你就明珠台制作多啲咧，系有国安教育意义嘅英语节目，系面向旅客。咁啊，上海文传咧，啊老板黎瑞刚而家咧系啊拥有呢个无线电视最大股东咧，我谂佢听到都无厘头啊！到底点样做法咧？好啦，计呢个叫饮食无处不国安咧， 就是、电视无处不国安啊，系要用剧集去远胜宣传国安。咁啊，靠呢班议员啊，两片嘴皮咁噏两噏，系咪将会今年会出现啊？大量嘅国安剧咧，系嘛？如果系国安剧嚟，如果我系上海文传嘅老板啊，我心里边咧就问候啲议员个领袖堂啦。你哋香港特区咪有个香港电台电视部嘅？嗰度咪用紧纳税人啲钱制作嘅？点解你唔制作？你叫我啲私营啊嘅电视台去搞啊？系嘛？喂，点样拍啊？拍国安剧集啊？系咪你估话拍啊拍啊？你俾钱啊？搵边个做啊？收视率嗰阵时唔够啊，广告唔嚟啊，你呢班议员广播事务委员会系咪夹钱啊，养起嗰间电视台同个出粮啊，系咪？所以呢班咁嘅中国人咧，而家围炉啊喺度啊，七嘴八舌咧，系建议啊，系点样令到香港啊，系实现一个更加有中国香港嘅样子啊？咁但系咧提出啲建议啊，真系好小学生兼幼稚园啦，我觉得系咪啊，鲍生？ 我哋咧又要咧同理心啊，即系而家我哋要知道咧，呢班议员咧今时今日咧喺立法会嘅会议上边咧，要提出质询或者意见咧系好困难嘅。因为咧，佢哋要计好多数，一方面咧就要嗱，唔好咧伤害到政府嘅威信同尊严啦，又唔好咧啊，令人有嗰种叫反政府嘅形象啦。但系佢又要咧提出意见，所以而家佢哋咧揾嘢嚟讲咧，系一个好辛苦嘅事。我哋应该咧系勉励一下佢哋啦，或者欣赏下佢哋嘅勇气啦。嗱，包括咧一个选委界嘅议员陈少雄，佢亦都提及咧。就话除咗呢个头先你讲嘅英语节目要讲多啲好嘅香港故事之外咧，就话啊应该要远胜啲，例如咧佢举翻例子啊，即系冲上云霄啊，呢个航空业题材嘅剧集咧，可以用呢个同样嘅方法去讲述香港国安法嘅内容啊，能够潜移默化故事形式日常出现嘅情景啦，去演绎香港国安法嗱呢啲咧，即系我觉得佢都几进步嘅，因为佢可以举到实例啊嘛。嗱，唔緊要嘅。以我喺電視台即係都做過咧咁多年嘅經驗咧，嗱電視台咧就無任歡迎嘅。最緊要 follow the money， 因為咧衝上雲霄咧或者其他嘅依類咁嘅劇集咧，即係咧背後咧除咗有政府嘅部門嘅幫助之外咧，嗱如果牽涉到私人機構，譬如當時咧有航空公司贊助咧，其實咧電視台係要有水袋嘅，即係話有贊助咧，佢就會製作呢啲相關嘅劇集。咁如果你要搞国安嘅，冇问题噶，系嘛？冲上国安一定开得成噶，因为我听闻咧，阿邓炳强局长以往咧都曾经系剧社嘅成员，啊，佢年轻嘅时候咧都几英俊啦，又话自己嘅演技唔错嘅，我记得嘅。咁所以你亦甚至可以揾佢咧客串下，咁啊， 唔止啊，客串大材小用，依家揾邓局长，邓局长咧系兼任一个叫做啊。这个叫做国安劇啊的一个呢名誉监制或者是一个指导。 要啦是啊。 是什么客串啊客什么串啊。现在问题就是这位陈议员他说要潜移默化向香港的电视电影制作人交代一个任务，你们要懂拍电影不要呢直不甩。他要潜移默化以故事的形式和日常出现的情景去演绎香港国安法，是不是？ 嗯。 那日常出现的冒犯国安的情景，最新的食环署就认为在香港数以万计的食肆娱乐场所是最容易出现的。我们上一集的风云谷已经虚拟了几个日常出现是危害或者冒犯国安的情景啦，例如你个食肆嗰度帮衬啦，系咪？咁又有一个咧，反国安嘅分子咧，将个胶贴啊，系打到乜乜党，或者咧系打到啊政协副主席啊梁振英咁样咧，个胶贴咧系贴喺嗰个台底，系然后松咗去，然后咧到下一台人啊系嚟到啊唔记得咧系绑鞋带，佢乌低身绑鞋带，咦望到个台底啊，发现有呢个叫国安反标。咁啊！即刻舉報係嘛？然後咧，食環署嚟到拉人封艇，將成間食肆裏面嘅大廚啊、二鍋啊、洗碗啊、洗盤碗嗰個咧，新移民大嬸啊，有啲伙計啊，係嘛？話知你啊，嚇係海底撈啊定麥當勞啊，一抽二楞咧，係 call 呢個港版國安法的翻差館先，然後咧即刻落封條啊，係嚟到封咗佢嗱。呢個咧 咪就係日常出現嘅冒犯啊國家安全嘅戲劇情景咯，大把噶。啊！呢啲可以短劇嘅形式咧出現啦，亦可以啊叫徵求劇本啦，係成係舉辦一個全香港啊誒呢個叫國安劇啊嘅劇本寫作比賽咧，分成人組啦、中學組啦、同埋小學組啦、同埋幼稚園 B B 組啊都得嘅。咁咧只要由特區政府啊係頒發一啲獎金咧，係刺激啦，我相信一定有大把非常之寫得好嘅呢、這個叫國安劇啊。嘅中英文劇本湧現係咪？ 以我咧，其實以往啊，我真係親身參與過啲政府宣傳嘅依啲信息嘅劇集嘅工作。嗱，當時咧就我記得我係做《皆大歡喜》嘅時裝版。咁當時咧就政府咧就要推行嗰啲類似區議會定係立法會嘅選舉咧，就呼籲人投票嘅。嗱，咁呢啲咧就係個電視台嘅一個責任啦。咁我唔知佢有冇收贊助或者政府嘅。即係資金啦，但係我哋要喺個劇集裏面咧，就要宣傳呢啲信息。我記得嘅，咁當時我哋喺個原先嘅劇集嘅內容裏面咧，我哋都要特登加入一段咁嘅有關於依家人咧要去投票啊，但係咧嗰日要翻工啊，又阿邊個又約咗人喎，最後點算咧？咁啊搞一大輪，咁啊帶出呢個其實咧人人都應該要盡公民責任去投票呢個信息。嗱，依啲我有經驗嘅。咁最好嘅方法點樣做呢？依位陳議員嘅意見啊，我覺得應該尊重。除咗頭先我講開拍一套，即如果有贊助話衝上國安嘅劇集之外咧，其實最快最快嘅方法咧，就係用愛回家。而家每日咧喺個電視台裏面做半個鐘，因為我哋以往咧應付或者應酬呢啲咁嘅政府嘅需要嘅時候咧，最快出街咧就可以一個月內啊，連度連拍連出街咧。就可以用爱回家嗰个时段，咁啊将爱回家改一改名，叫爱国安，咁咧就将成家人嘅生活日常咧同国安拉上关系。譬如你因为里边都有食肆啊嘛，咁你咪带出头先我哋之前嗰集咯，一个佢喺个营运商里边，佢点样去啊区分或者去查出究竟咧嗰个承办商或者佢嘅雇员，甚至佢嘅洗碗女工，原来系潜伏嘅。呢、这个颠覆分子佢点样将嗰个洗碗阿婶咧就举报，跟住咧将佢冚家咧就拉出嚟啊！最后但系发现咧，其实佢又孤儿寡妇好惨喎。咁啊，呢个所谓叫做忠义两难全嘅时候，点样啊？点样处理咧？咁带出个问题啊？呢啲咧真系有得做，我唔系讲笑。嗱，最紧要系有水嘅啫，只要有钱落去电视台咧，我相信啊黎瑞刚咧系唔会介意嘅，因为 TVB 而家咁样设法咧。真係見紅㗎，屙血㗎，唔掂㗎。咁所以咧，即係嗱，我自己舉手，如果真係有 budget 嘅話，你預小弟，因為咧話曬我咧，但係真係有經驗咧，做依啲我哋叫植入式廣告啊，由皆大歡喜時代去到珠江寶氣咧，小弟做唔少。所以咧嗱，如果政府真係有 budget 嘅時候咧，嗱唔好啦，嗱我拉埋阿陶生一齊， 我合組 呢個編劇團隊，加埋阿鄧局長。如果加入做意見咧，嗱唔多啦，啊一個 mil 嘅 budget 都可以諗下嘅，係咪？ 你唔使預我啦呢啲。咁另外咧嚇，就你話咧，針對呢個收免費電視台，叫佢哋遠性講好國安故事咧，相信係針對無線啦。呢、這個又唔係冇道理嘅，因為無線喺2019同埋2020年反送中期間咧，確實出現過一啲咧係遠性啊。系咪支持反送中抗争同埋咧远胜啊？系侮辱中国啊！啊嘅一啲剧集啦，里边呢个场面啊，就系你头先所讲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第993集啊，有呢个刘丹出现啊，竟然出现咗两只塑胶手套，系放喺一个系咪一块黑白 椅背定系 啊椅背定系黑板嗰度咧？ 系啊， 一只手套咧就五只手指。另一隻手套咧就突出一隻手指， 咁大鑊 出現呢個叫做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正正係啊，呢個無線電視劇集係遠勝咧，係影射同埋支持反送中運動嘅抗爭口號啊！咁啊，難怪咧係有咁嘅前科。而家啲親中愛國咧，可能佢哋記得啊，所以啊，針對呢個無線電視咧。是要求佢将功赎罪都唔定，不过可怜咧，而家 TVB 已经搞到啊，吓呢个咧每年咧系蚀5亿，如果你赚紧15亿咧，就有呢个心情，蚀紧咧 啊，這個五億呢就唔該你做埋我份，如果我係黎瑞光，我將個牌交返俾你，你哋呢班議員入嚟做啦。啊、你哋做董事啊，你哋做总监啦、啊，好唔好啊？好，另一个咧叫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啊，就将矛头咧就指向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经营嘅香港电台政府制作嘅宣传片啊，佢话咧啊，香港电台制作嘅宣传片内容过硬同埋枯燥，系冇能未能咧系吸引观众，特别系年轻人咁嘅角色系。如果我系无线嘅老板咧，我怒火中烧。呢啲系睇你应该香港电台啊嗰个电视部嘅责任，关我差事系咪？好啦，咁香港电台啊嗰啲节目系乜嘢呢？有冇一啲宣传国安嘅呢？定系舐咗钱之后啊大食懒大抛和呢？我哋睇睇佢个节目表啊 ，RTHK 第31台，哇，嗰啲节目叫咩呢？今天开始做明星，体育无界限，气候全面睇，仲有个铿锵集。啊，识多一点点，仲有一个啊，另外一个叫学人沙龙，啊，说迷宫，啊，听海鹰特工队、渔夫事后队、湾区传媒体，啊，千禧年代，仲有一套叫做《大熊猫与我的距离》，啊，呢啲节目唔知收视有几多点，确实我望落去佢个节目表咧，系有个家有灶君呢啲唔使讲啦，又系饮饮食食口腔期噶啦，系嘛？就另外一个叫生活健康资讯体育港式速递，点解冇生活健康资讯体育国安港式速递呢？系确实咧，你望落嗰个啊节目表里边啊，系全冇啊，一个咧系涉及国安嘅，系一个节目叫梦中那片海，系嘛？点解你唔讲梦中那片啊？系国安呢？仲有一个节目叫正正关你事，为人民服务啊？点解你唔证明为呢个叫国关关你事呢？所以攻击呢个香港电台呢系并唔系话冇道理㗎嘛。咁而家要成世要追问先得㗎，你香港电台使啊每年使纳税人几多钱啊，拨款系咪几十亿啊，点解你又一个国安节目都冇啊，而搞到要向收免费电视台啊无线啊同埋 Viu TV 下达呢个任务啊，吓无线嗰度点拍啊，要点样算好国安故事啊，嗱我又俾条桥你啦，免费做慈善。吓咪喺殖民地时代80年代初期啊，咪有一套劇集吓，当呢个皇家香港警队啊嗰个声誉系深受市民欢迎，如日中天嗰时咪有一套叫做新扎师兄嘅。吓，里边咪讲紧咧嗰啲警队啊，里边系黄竹坑啊受训嗰啲故事嘅。嗰阵时咪有梁朝伟、刘青云，系咪仲有刘德华，系咪啊？仲有一只小虎队啊，系哪吒不怕海龙王，系咪唱到咧系皆知学文嘅，系咪啊？咁点解你唔将啊嗰阵时深受啊系呢个香港殖民地时代市民欢迎嘅新扎师兄，而家嗰几个都老啦，几个老女主啊男主角。你咪叫翻梁朝伟啊、刘青云翻翻嚟，个个60几岁啊，系嘛？然后做一个新扎师兄嘅呢个2025年国安版咯，系嘛？可以叫旧扎啊，系施工咯，系做而家梁朝伟啊，系咪？你咪做翻系一个叫做国安警里边嘅资深帮版咯，同埋刘青云两个，然后咧喺呢个黄竹坑嗰度训练一班啊。新扎嘅真正嘅现代嘅2025年版嘅国安警咯，系咪？然后由头拍过，系嘛？俾得钱就得啦。梁朝伟而家一套戏啊，个片酬啊，最少大大话话嗌价都1200万啊。如果有啲交情咧，系可以降到800万啊。如果你啲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啊，以你个美色咧，系可以亲自走去挑逗下梁朝伟，叫佢睇下减价。啊，減到一個無線電視可以啊接受嘅，加埋劉青雲兩個，咪整一套叫老扎施工啊，係之國安新版咯，2025年冇問題噶，係咪你出錢咪得咯，係咪啊？你唔好喺度教啊，喺呢個黎瑞光點樣樣啊經營無線電視台啊，即係你唔需要教啊李嘉誠點樣做生意啊，點樣處理嗰啲碼頭啊，係咪啊？即係而家就係有啲二打六嗰啲咧，係嘛？喺度不知天高地厚咧，教一啲咧系识做嘢或者做开生意嘅人点样做生意，即系好似李嘉诚话斋，啊而家做特首咧，有能力嘅人咧就唔会做，冇能力嘅人咧就争住做啦。而家就立法会议员咧，成班就系咁噶啦。 哇！呢位陳少雄議員咧，亦都講係話，以前咧嗰呢個沖上雲霄，而家你整一個咧類似嘅劇集手法咧，叫講香港國安法，嚇、啊、用潛移默化故事形式咧，日常出現嘅情景去演繹香港國安。咁你咪整一個沖上雲霄嘅嚇國安啊嘅一個叫劫機版咯，係嘛？啱唔啱啊？係嘛？或者啊呢、這個赤鱲角啊，嗰、那個國際機場嗰、那個航空控制塔啊！是有一个黑暴分子咧潜入嚟啊，系做呢个嗌控制塔嗰度指挥嗰啲飞机上落啊，系咪？然后咧佢故意俾错误信息啊，系搞到嗰啲飞机咧系降落起升起嗰阵时咧系相撞宇宙大爆炸。咁咧你要咧系讲香港嘅赤鱲角咧，好彩有一队啊，系叫新扎师兄或者叫旧扎师公啊。嘅國安警喺度及時啊，係衝上個控制塔，將呢個黑暴分子拳打腳踢啊，一輪冇打之後咧，將佢擒獲。嗱呢啲咧，咪就係嗱咪現成嘅場面咯。你啲議員又唔喺個立法會嗰度咧，係俾指引或者俾故事俾大綱，淨喺度齋噏，係嘛？咁樣樣咧就每個月咧收十幾萬呢啲錢咧就好穩啊，啱唔啱啊？ 係咁啊。嗱，呢啲方面咧，我真係有巧噶，陶生，你嗰只咧就即係衝上雲霄咧，呢種叫行業劇。咁其實無線電視咧已經拍暈曬香港呢啲紀律部隊嘅各行各業啊，咩海關、入境處啊、反黑啊，誒噏得出都有噶啦。但係偏偏又唔拍國安，咁啊點解咧？我就唔係好明啦。咁但係如果拍國安，正如呢位陳少雄議員所講咧，係要軟性啲嘅。如果你依只咧行業劇嘅方式咧，嗱我認真講，真係的而且確咧有啲 hard sell， 咁啊唔係好適宜咁樣做。陳少雄講得啱嘅，依個我撐佢。咁我覺得可以用一啲比較輕鬆嘅方式，或者係甚至咧科幻嘅方式。嗱，我記得以前咧美國電視劇有一個叫《飛天熊綜合》啊。我僆仔呢個時候睇嘅，明珠台有做啊，我唔知陶生你有冇睇啦。咁、那個主角咧個心口咧個紅鐘啊，即係鐘發白嗰個鐘啊。咁裏邊咧佢係即係坐強扶弱，其實佢係有啲咧 parody 超人嗰個形象。咁但係佢就用一個電視劇嘅處境喜劇嘅形式啦，咁啊有啲搞笑。咁但係既然係咁呢條橋啊，但 Marvels 都用咗好多啦。咁你點解唔可以即係建構一個國安嘅世界？就有國安盒咧，國安盒可以唔係一個嘅喎。嗱，譬如話你喺日本嗰啲戰隊啊，五星戰隊嗰啲都有五個啦，唔同顏色嘅紅，即係紅黃藍綠咁樣，亦都有女性嘅角色。咁啊，佢哋一變身咧，呢啲五星戰隊咧就係咧變成一個坐強扶弱嘅。例如或者神勇飛鷹俠呢啲日本嘅好出名嘅 classic 嘅電卡通片。咁呢啲形式咧真係可以做嘅喎，點解唔做呢？你用呢種形式先至可以吸引到年輕人噶嘛？嚇後生仔啊，或者係嗰啲細路仔啊，會覺得好可愛噶嘛？係嘛？咁啊，等於嗰啲警隊裏邊都用嗰只咩啊提防騙子整粒提子出嚟啦。咁啊，諗住咧可以吸引啲細路啊宣傳啊嘛。咁你咪整個國安小隊咯，國安五星戰隊咯。咁出到嚟一樣可以宣傳噶，係嘛？點解唔做呢？其实呢啲咧又唔会花好多钱，你咪由港台开始做起咯，由港台拍一个短剧开始，慢慢推广出去，跟住咧全香港啊啲剧社啊学校啊一路咁样去巡回演出，咁你唔使搞到学校啊嘛。 仲有一位王姓嘅议员就话，特区政府喺度审查电视牌照嘅时候，会否检查电视台是否已经建立妥善嘅虚假资讯监管及国安监管经济机制先？哦 要啦， 然后先至续牌。咁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中嘅总监梁仲仪就回应：，个节目内容受局方守则规限，如果接获投诉，经调查属实，先会惩处。即系而家议员叫你唔好等啊，系一啲咧违反国安嘅节目出咗街，你先惩处，要你预防啊，系咪？你应该咧系由国安公署咧系派一队。电视节目的审查小组是进驻各大电视台 审剧本， 所有的剧本呢是写好之后审一次，看看是否内有虚假资讯的加压，还有是国安方面的敏感内容，然后拍完之后呢是再给他们看一次。这对呢叫国安审查小组应该长驻电视台，人数呢我想 少则三人啦，多则咧五个啦。呢、這个视乎嗰啲公综艺节目啊，吓呢啲啊全部涵盖啦，系嘛？咁由全职咧，咁咧吓电视台系咪应该系找数咧？系资深出粮，一定系啊？呢、這个小组系应该由特区政府陈茂波嗰度系俾钱咧，系嘛？嗱呢啲一讲到细节咧，就唔系话一张嘴吹水啊，系可以咧解决得到啊！吓一讲到细节咧，就系边个傍水同埋蚀咗啊，系边个贴啊？同埋冇得赚嗰阵时啊，系咪你系咪出卖色相啊？将啲肉金咧系倒贴翻呢个无线电视，系咪呢个香港特区嗰个立法会议员啊？据说又小花又小草啊，好多都略有知识噶嘛，系嘛？啊，唔系猪扒噶嘛，系嘛？如果你话啊电视台搞唔掂啊，到时你点帮补咧？系嘛？好过你而家啦，系喐两张嘴皮啊，系喺处咧教佢点样营运。嗱，你话？做立法会啊，系咪好好赚？ 我觉得啲立法会议员咧，尤其上一次啦，即系食环署佢要推行呢个国安嘅检查啊，如果有冒犯就钉牌咧，啲议员都冇跟进，我觉得跟得唔足啦。我哋上一集其实都有啲美中不足。我哋提到咧好多娱乐场所，其实夜总会而家虽然咧已经系好式微，但系始终都有。咁夜总会里边嘅国安，我哋都讲过噶啦，其实点样去落实执行呢，即是说那些妈咪啊、经理啊、小姐啊，他们有没有冒犯国安的危险呢？那是不是请他们之前或者个客 啊真的要坐这位小姐之前，是不是应该要了解一下这位小姐的背景，或者个妈咪他的组里面究竟有没有其他冒犯国安的人？ 是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不是坐坐下突然间国安警来拉人、啊、知不知道？不是老婆来拉人、 啊。所以点样软性讲好啊香港嘅国安故事，同埋点样样去提防啊电视节目里面有软性嘅冒犯国安嘅内容呢？其实电视台要播多啲呢，係宣扬国安嘅节目好多都係免费嘅。你叫啲摄影队啊喺街嗰度拍多啲呢啲实况啊嘅歌舞，充满娱乐性又有国安嘅教育意义，不如我哋呢係欣赏下啦。啊！呢啲片精唔精彩啊？系咪啊？好远性讲好中国故事同埋香港故事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恭喜各位父母，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